事情都有发生的理由，可无法解释遇见你。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命运安排的相遇。 燃烧着的绚丽玫瑰色的晚霞，后座的你，十七岁的小小幸福。这首歌是后弦的单车恋人。 Does not kill us, makes us stronger. 有多少创伤刻在咽喉，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。